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1集，短发女孩站在大火机的面前，她难受的想要呕吐。唐默是第六个，他走过去，很快，傅文铎跟在他的身后站了过去。七个玩家全部排好了队，唐默抬着头看向大火机，他的目光死死凝视在大火机的脸上，想从那尖细的鸡嘴和细小的眼睛里觉察出一丝端倪。每一个玩家走上去时，唐默都没有错过大火机的任何一个表情。同样，傅文铎也是如此，他仔细观察着大火机的变化。半个小时前，唐默和傅文铎回到肉类食品区，唐默找到肖继彤，开门见山地说，有两种可能，第一，大火机也不知道正确的顺序，只有黑塔知道，当我们站队顺序，黑塔会给出提示。第二，大火机知道正确的顺序，所以在排队的时候，我们要观察他的表情，或许能从他的表情变化中看出一丝信息。萧继彤听了这话，脸上露出一丝惊讶，目光幽深地看着唐默。这时，旁边的短发女高中生说， 啊，萧队刚才也这么说的，大火机有可能暴露信息，所以萧队让我们一个个的上去排队，不要一起排队。 唐默看向萧继彤，萧继彤对他回忆一个笑容，默认了这件事。排队的事情就这么定下了。一共七个玩家，也就是七个位置，如果大火机没有防备，当某个玩家站到属于他的位置时，他可能会表现出一些特别的情绪。唐默的视线没有从大火机的身上挪开过，但很可惜，大火机从头到尾一直用饥饿的目光盯着玩家，没有太多其他情绪。傅文铎站在唐默的身后，他凑上前低声说，确实没有变化。傅文铎接受过特殊训练，侦查能力非常强，在七个玩家里，他是最有可能发现大火机异常的人。唐默声音平静， 很有可能我们七个人里没有一个人站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上，也可能是他真的不知道真正的顺序，也或许他对玩家站到正确的位置上并不在意。 两人快速地交换意见。那边大火机看到傅文铎站好后，他古怪地咕咕叫了一声，低下了头。大火机的正前方是短发女高中生，她害怕地拉住身后同伴的手，盯着面前奇怪的大火机。下一秒，一道尖锐的笑声响起。 我让你们排好队，你们为什么不排队？ 玩家们瞬间沉了脸色，握住自己的武器。两个站在前面的女高中生害怕地转身就跑，大火机却突然抬起头。唐默见状一惊，他看到大火机的两只眼睛突然变成了血红色，他兴奋难耐地看着那两个往后逃跑的女高中生的背影，一脚蹬地，凶猛地窜了上去。这时，清脆的童声响起， 叮咚，玩家排队错误，大火机精神分裂，开启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，游戏时间为一个小时，低声响起后开始倒计时，滴，3599，3598，3597。 萧继彤大声说， 跑。 他这句话落下，七个玩家早已转身逃跑。萧继彤三人跑向了三个不同的方向，那两个小姑娘也按照他之前的叮嘱分散两头逃跑。大火机只有一个，分散着跑能够尽可能地保证玩家的生命安全，但萧继彤显然低估了变身后的大火机的实力。两个小姑娘在大火机笑出第一声的时候就开始跑了，可他们才跑出10米远，胆小一点的长发小姑娘就被大火机追到了。巨大的鸡爪从后方袭来，狠狠地拍在女生的背后，锋利的爪子眨眼间便将女高中生的衣服撕烂，后背划出三道深可见骨的血口。这女生被大火机一爪子拍到墙上， 两块肉被他抠下来落在地上，他大口大口的吐血。大火鸡看着他的伤口更加兴奋，激动地发出一道高亢的咕咕声。下一秒，他再次转身追向下一个人。唐默和傅文铎并没有分头跑，见到这番情景，唐默意识到一件恐怖的事情，转头看向傅文铎。两人对视一眼，齐齐点头。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冲向超市二楼的电动楼梯。大火鸡快要追上第二个女高中生，短发女生惊恐地不断向前跑。她比自己的同伴稍微冷静一点，她逃跑的时候不停地往后扔刀子，这是她准备的武器，想要借此延缓大火鸡的速度。可是大火鸡实在比她快太多，三秒钟便追上了她，一巴掌拍下。正在此时，一道欢快的音乐声在超市里响了起来。 啦啦啦啦啦啦，我是卖报的小行家。 大火鸡的动作有一瞬的停滞，他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脚下，只见在他的脚底赫然踩着一张泛黄的报纸，他硕大的鸡脚踩在上面，报纸上散发出淡淡的白色光芒。忽然报纸破碎，大火鸡血红的眼睛立即向头上看去，只见无数份砖头似的厚报纸从天而降，眨眼间便将大火鸡埋在了报纸堆里。报纸海洋一连推倒三个货架，短发女生赶忙逃跑。这时黑塔用愉悦的声音继续报数， 3539 3538。 已经过去一分钟，唐默看到无数份报纸将大火鸡埋住，他和傅文铎脚步迅速地上了超市二楼，两人直接跑向之前找到的一个员工办公室，将门反锁藏了进去。一分钟的时间足够七个玩家分头逃跑。唐默喘了喘气，快速说， 刚才那是道具，一次性道具，那些报纸砸下来之前大火鸡踩到的报纸消失了。 唐默点点头， 但总算是拖延了时间，那个女生是故意往那里走的，她知道小男孩布下的陷阱的位置，如果大火鸡没踩到那个道具掉入陷阱，他也会和他的同伴一样受重伤。 声音停住，唐默看向傅文铎， 你觉得他有多厉害？ 傅文铎沉默了。唐默和傅文铎一起参加了很多场游戏，无论是匹诺曹还是铁鞋匠，傅文铎都没有太大反应，但是这一次有些不同。傅文铎冷静地说， 没有变身老鹰的大火鸡非常弱，比他的表姐还要弱很多，如果没有雷击惩罚，我们没有异能也可以随时杀了他，但是他变身老鹰以后很强，他刚才的速度不比匹诺曹的瞬间移动速度慢，而且力量更大。 唐默回忆着刚才看到的情况，他说， 老鹰的状态他或许不比铁鞋匠弱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被封锁了异能，身体素质也有所下降，我感觉我的速度和力量只有以前的二分之一，你呢？ 差不多。 唐默和傅文铎联起手来，不一定打得过铁鞋匠，再加上萧继彤、宁宁等人，还有他们的道具，他们的胜算很大。但他们现在没有异能，身体力量也被这个副本限制了。唐默和傅文铎合作，最多能保住命，根本不可能击杀大火鸡。黑塔的倒计时声音还在一下下的响起。大火鸡被埋在报纸山里已经有两分钟，寂静的超市里没有任何声音，七个玩家全部找到藏身的地方躲着不出现。又过了一分钟，一道沉闷的声音从超市一层传来，唐默和傅文铎警惕地走到门旁，两人将耳朵贴在门板上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一下下的敲击重物，他用力地将这些砸在自己身上的报纸推开。忽然， 你们在哪里？我要吃了你们，吃了你们！ 轰隆隆的巨响，报纸山被大火鸡一把推开，他愤怒至极地吼叫着，疯狂地在超市里寻找起来。这座超市非常大，但大火鸡的速度却更快，他身形如闪电，庞大却不笨重，凶狠地在超市一层狂奔。当他跑到超市面包房时，他往前跑出两米，忽然停住。大火鸡停在货架旁没有动弹，两秒后他发出一道低沉的嘿嘿笑声，他突然扭头看向漆黑的面包房。 一秒后，一道怒吼声音响起 Fucking turkey！ 一个小小的身影从面包房里传出，紧接着金发小男孩奋力地跑出面包房，他的身后跟着那只阴险的大火鸡。小男孩的身体素质本就不如成年人，又被限制异能，他才跑了两步就被大火鸡追上，一爪子割向他的喉咙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一道银色的光芒从远处一闪而过，大火鸡脑袋后仰躲过了这一刀，砰的一声，飞刀刺入墙壁。超市一层的学习用品区，一个黑衣女人神色冰冷地站在货架间，冷冷地盯着大火鸡。一人一鸡就这么互相看着对方，下一秒两者一起动作冲向对方，砰砰砰的撞击声不断地在超市一层响起。很快这声音就到了二层，宁宁挥舞着一把细长的银色唐刀挡住大火鸡的一爪，但他整个人被大火鸡强大的力道震飞出去，砸在墙上。大火鸡身上没有任何伤痕，宁宁的身上却全是血，他靠着墙面重重喘气，大火鸡根本不给他休息的机会，用力的一爪蹬地再次冲了过来。宁宁赶忙往旁边翻滚躲开这一击，大火鸡嘿嘿地笑了一声，竟是早有准备，庞大的翅膀扇向他的脑袋。宁宁睁大眼睛躲闪不及，将长刀挡在自己面前打算硬扛。正在这时，大火鸡突然停住动作，向后倒退一步，声音比子弹要慢，一道刺耳的枪声在超市里响起，子弹射穿墙面，这子弹射得太准，恰好逼迫大火鸡不得不停手。大火鸡扭过头，红色眼睛凶狠地盯向超市深处的一个小屋，下一刻两道身影破开大门从屋子里飞奔而出。唐默和傅文铎从两个方向夹攻大火鸡，宁宁先是愣了一瞬，很快他回过神，挥舞长刀也加入了攻击大火鸡的队伍。三个人的速度都极快，宁宁的速度竟然是最快的，他身手矫健如同鱼儿，灵活地攻击大火鸡。傅文铎是主要的攻击力量，他不断地用枪封住大火鸡的走位。大火鸡恼怒地伸出爪子拍向傅文铎，唐默念出咒语，一把粉色小阳伞从傅文铎的身后出现，啪嗒打开挡在了他的面前。大火鸡的爪子拍在小阳伞上，唐默被震得向后倒跌，傅文铎一把抓住唐默的手将他抓了回来。两人默契地看着对方，一个眼神便明白了互相的意思。这时宁宁高声说， 去一楼小乔准备好了。 唐默刷的一声收起小阳伞，用力刺向大火鸡。傅文铎绕到他的身后，从另一个方向攻击上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